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人社部最高法近日共同出台意见，要求做好劳动人士的争议仲裁与投诉衔接，确保合法公正，及时的解决劳动人士争议。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前十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递增长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2.52万亿元人民币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.9%。民政部近日出台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意见征求稿，拟建立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。北京市出台管理导则，整治背街小巷，街巷依据宽度确定交通设置配置，明确胡同宽不足5米机动车禁行。上海市呢，最近出台了共享单车的指导意见，明确共享单车应取得非机动车的号牌，不发展租赁电动车。今年1至10月，全国共发生了火灾21.9万起，造成1065人死亡，电器故障仍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因素。网曝云南昆明十中有教师向学生罚款，错一题罚50元，用于奖励进步同学。校方表示呢，罚款属教师个人行为，已向家长道歉退款。 不给 这首歌《爱的箴言》来自于郑钧翻唱邓丽君的歌曲。在他的首张专辑后呢，带着叛逆标签和俊朗的外形，他在华语乐坛横空出世了。直白的情绪和你无法躲避的歌词都成为当时引领潮流的文艺作品，也打破了呢摇滚乐只能由摇滚乐队来演唱的模式。爱的箴言这首歌曾经郑钧也在自己的婚礼上为新娘刘云檀唱过，所以呢，这也会是他唱的格外动人的原因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，《人间》。 是因为

以抗拒，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，在那个时候，张信哲的出现呢，正好契合到了时代的面前，人们对于声音审美的转变，吸引了大量的歌迷以后呢，他开始引领了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，同时呢，也唱红了大量的金曲。下面的这首歌，周华健个人难度最高的歌曲之一，来自于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叫做《难念的经》。 贪嗔喜恶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势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千般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一生参不透这条轮回，真风品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寒，雪漫漫风水动寒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响偏教那里如情像埋藏。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得当这条难题，真风品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响偏教那里如情像埋葬，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 埋葬。真风吻雨葬落入未曾同人，欺山赶海请说听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灵或千手不曾动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晚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真风吻雨葬落入未曾狂狂，欺山赶海千说听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灵或千手不曾狂，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晚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

通车后，它将成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迎宾门。国家邮政局发布，双十一当天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3.31亿件，同比增长30%，快递员劳动强度极大，望消费者理解包容。北京市旅发委消息，北京将试点建设长城国家公园，形成1258平方公里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区。北京市旅游委近日下发通知，全市范围内旅行社全面禁收出境游的押金，违规者将被列入黑名单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好几年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《阴天》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飞机有关的话题。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飞机的机身都是白色的呢？有人说了，机身那么大，做什么图案都行啊。那其实呢，彩绘飞机也是有的，而且呢，在中国的联航已经有了3架了。而前不久第3架日照号彩绘飞机首航日照，日照号呢还是还原中华古法匠人的艺术，

969光影味道，我是泽林。羞羞的铁拳是开心麻花推出的第三部电影，依然是话剧改编的作品。2015年，夏洛特烦恼成为黑马，拿下了国庆票房的冠军。这一部穿越的喜剧呢，也让开心麻花的大荧幕作品走进了观众的视线。看完了羞羞的铁拳呢，这一部幻想喜剧，不得不说开心麻花果然不会让人失望。 我俩被雷劈完之后换了 羞羞的铁拳，讲的是一对男女互换身体后发生的爆笑故事。靠打假拳混日子的爱迪生，本来和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马晓是一对冤家，没想到呢，因为一次意外的电击，男女互换了身体，性别错乱后两人互坑互害，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，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，惹来了一堆麻烦。最终呢，两人在卷帘门副掌门张朱宇的指点下，向恶势力挥起了羞羞的铁拳。 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。 而据了解呢，为了贴近拳击手的角色，艾伦进行了一个月的体能训练，掌握拳击的技能，也经过了四个月的体能和拳击训练，他的体重呢也直降了30斤。也为了更好的诠释自己女性角色的艾伦，更是时常出入女人堆，观察女性的特有习惯和肢体语言。开心麻花团队真的是非常会玩喜剧，虽然呢大概知道剧情是什么套路，但在看正片的过程中呢，也丝毫不会让你觉得老套。截至目前，羞羞的铁拳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1亿，可谓是十月份票房最好的一部电影了。而观影后的群众都怎样评价呢？ 羞羞的铁拳当然看过了，这么好看必须要去看呀。然后我觉得吧，开心麻花这个团队的电影都蛮好看的，反正都挺搞笑的。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，最喜欢的就是沈腾的那个你过来那一段，我觉得超搞笑。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部可以让你笑到肚子疼的电影。 你过来呀！ 这部电影《羞羞的铁拳》安排的笑点几乎都是原创，没有微博微信疯转的老段子。他的笑点并不会让你感觉尬，而原创的梗更衔接自然，配合剧情的矛盾转折一点都没有违和感。羞羞的铁拳整部电影的风格包袱会很多，但是看完了以后呢，却不会让你有拼接的感觉，自身情节流畅自然，音乐呢恰到好处，你会发现整部电影就像一个段子生产机，让你源源不断的笑出声来。 夺回来。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，969观影味道，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。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不要 来打我， 给我按死他。 走到我面前，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。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，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？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，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。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。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，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，成全了我的下个

走，怎么还原，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。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， 杰呢曾经说过，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歌手，一个音乐人，但是呢在哥哥眼里我只是一个任性的弟弟。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和哥哥林俊峰共同演唱的歌曲《飞机》。其实有关飞机的歌曲还有很多，比如刚才为你带来那首王力宏的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中的飞机，或者说呢周杰伦《稻香》中的纸飞机等等，发现呢你会从他们的歌里听出对生活的憧憬。其实呢飞机作为一个通勤的工具，也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。其实呢现在的机票也都很便宜，在平常的生活中呢，比如我们出去旅行啊等等，也都会经常有坐飞机。那么你有坐过彩绘的飞机吗？又或者呢你想象中的彩绘飞机是什么样子的？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，告诉我你眼中的彩绘飞机是什么样子的。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《尘埃》。 9 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本期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俗话说百病寒中起，而恒定的体温、合适的室温、舒服的生活环境和温度，不仅仅是有益于健康的，同样呢还能延年益寿。人体都是有最佳长寿温度的，比如20摄氏度是最佳的睡眠室温，35到38摄氏度是最佳的饮水温度，38到43摄氏度呢是最佳的泡脚温度。想要健康，真的要从生活的细节开始。生活当中可能抽烟的人有很多，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公共场合不抽烟呢？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无烟北京公众号每个月平均收到的市民控烟投诉的举报已经达到了900起。那投诉的对象呢，主要集中在餐馆、写字楼和办公场所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吸烟的时候有90%的焦油都会附着在你的肺部，诱发肺癌。一根充分燃烧的烟可以让室内 PM2.5 的值瞬间飙升。吸烟是有害健康的，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节制。那公共场合不吸烟，其实也是素质的体现哦。十一过后，下半年的节假日呢，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。那除了元旦之外，其实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寒假了。学生寒假的火车票呢，现在已经是正在发售当中，乘车的阶段为12月1号到次年的3月31号，2018年的春节为2月16号，比往年呢有所推后。而铁路人士也预计，在2017年的年底到2月上旬是返家学生客流最为集中的时段了。那按照目前铁路客票预售期的规定，从11月7号开始就已经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，最远可以购买12月6号的车票；通过线下的方式，最远可以购买12月4号的车票。汽车方面，汽车的安全带被我们称为生命带，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，就是在上下陡坡的时候呢，它的安全带是会锁死的。如果在一般的速度下行驶的话，安全带是打不开的，除非遇到了非常大的牵引力，这样才能够使安全带在牵引力的作用下打开。安全带呢是我们的生命带，所以在驾驶的过程当中，请大家一定要谨记，系好安全带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也欢迎大家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吧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天冷了，又季节性情绪失控了吗？ 无聊了，又间接性快乐短路了吗？ 寂寞了，又突发性心情抑郁了吗？ 光棍节又被动性感觉孤单了吗？有我陪你， 有我陪你，你并不孤单。11月11号光棍节，今天969陪你一起听歌，一起嗨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969公益主张时间。 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，白萝卜却强词夺理，警察严肃道：你看你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，还说没喝酒。提醒您珍惜生命，切勿酒后驾车。 请问孔府那么贼？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。写字写一下孔府。你写字俺就懂了吗？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 2秒钟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，照亮温暖我们的心。 你可以打